捷克网报布罗斯杰尤斯真理最近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活动简历。报纸登出了金日成同志的照片。